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20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刚才听到的一小段吉他声，算是一个小小的引子和介绍，因为在今天的10点答录机当中，杰克唐并不寂寞。刚才听到的吉他声是来自现在，如果大家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就会看到在我们的一分一秒时钟的这个下方，有一位非常帅气的嘉宾马宇阳，欢迎。哎呀，不好意思啊，等会儿这里来试试看。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马宇阳。 欢迎宇阳。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的简单明了，刚才在上直播之前，宇阳问我说，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上一次见到宇阳还是在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吧？ 对， 了吧， 快1年了。 对，我们今天是隔空对话，我们是看不到彼此的。 对，从这个视频上能看到。 对，从视频上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然后所以我和宇阳的状态也很像是听众和我们之间的状态，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荧幕来连接彼此。所以大家可以猜想一下，你们所看到的我们的状态就是我们看到彼此的状态，很有意思，像是一种隔空的对话。有没有一种像是在给远方的一个人打电话的感觉，宇阳？ 没有，因为要打的话也是视频电话吧。 视频电话也是电话，但是至少是有一种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神奇的时空错乱感，对我来说是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音乐的部分非常的简单，就是马宇阳来了。因为其实马宇阳来了就意味着带来了好玩的故事，还有他的吉他，还有好听的歌曲，以及和那些歌有关的自己的心情感悟，非常适合在10点答录机这样一档夜晚陪伴大家吐露心事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觉得你的歌合适吗？ 我觉得我的歌适合各种场合。 那今天的这个有没有为今天的这个场合特别准备了一些？ 当然有了。 我刚才也在脑海当中仔细搜索你的歌单，在想哪些比较适合今天晚上的氛围，然后想了想说，不管我怎么把这个氛围带得无比的深沉，然后或者是带得特别的看上去特矫情，但是宇阳都可以有功力一秒破功，对吧？ 也不是，毕竟我是一个喜欢和人交流的人，也不喜欢拆台。只是我可能是性格太有魅力了吧。 你看，这马上我刚说完之后，你就现场演练了一遍，特别好。 对， 那所以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找到我们，并且可以给我们评论。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不仅有杰克唐坐在这个直播间前，还有宇阳。这个视频的角度是可以把我们两个人都拍到的。 对。我感觉我驼背有点严重。 你没看到我驼背有点严重吗？说完之后马上挺起来。就每次我是不太敢看自己的什么所谓的回放的，因为会发现自己的驼背还蛮，因为就是有一种想要去够话筒的习惯，你有吗？ 对，因为这是 这是我们的共同的职业病吧。 嗯，就好像面对的这个话筒像是一种要对他诉说，像是某一个人的耳朵，然后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着悄悄话。 对， 稻草人，欢迎你来到十点答录机，看到你了。周六周日，对，周六周日是杰克堂，周一到周五是周准，来为大家在十点到十一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只不过今天不仅有杰克堂的陪伴，还有宇阳的陪伴，不仅有宇阳的故事的陪伴，还有音乐陪伴。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来首歌来做一个音乐人的出场的一个标配吗？ 可以啊，都可以。 开始。 好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像音乐人就是 DJ 打碟一样，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什么，就这样。对，开始。 对， 给你一段 solo 的那个 solo 的那个语言独白的时间。 对，还可以加一段那种欢呼声。 可以可以，但我没有这个音效。 对， 不 用了， 我就帮你好了。哦，开始。 好，谢谢谢谢。 有点单薄。 静静想一想曾经的过往，有过精彩也有过感伤迷惘，不管是平静与匆忙，苦闷或欢畅，总有份期盼在我的身旁。时光不停流逝会让我疯狂，也让我更坚强。岁月慢慢教会我不再回望，更明亮的光在前方。每朵花都可能绽放，却留不住芳香，好在我看过它最美的模样。可能明天还是流浪，哪怕欢聚一场，一面遗忘一面更久长。时光不停流逝会让我疯狂，也让我更坚强。岁月慢慢教会我不再回望，更明亮的光在前方。坚强，岁月慢慢教会我不再回望，更明亮的光在前方，更宽广的路在前。 有听到我的和声？ 听见了。 其实不算和声，就是跟你一起唱了一下，实在忍不住，因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谢谢 稻草人送了掌声，还有心莫执念送了掌声，谢谢你们的掌声，我们在这边好像感受到了鼓励一样，而且是在我给你唱和声的时候送的掌声哦。 对，那说明你的歌声更动人。 我瞎掰的。开聊天了，刚才其实在说我让你稍微休息一下，所以我还是放别人弹的吉他手，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这样你就可以特别安心的在跟我聊天。 可以。 所以视频通话的对面的那一位最近在忙什么？这一般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一般会有的开场白。 对，最近其实还那样，就是从这个去年咱们之前见的一次是说的我这个自驾巡演这件事儿。 对，鲜活。 对，鲜活如你系列自驾巡演，我们巡了能有3个月，然后走了20多个城市。到了冬天回来以后呢，从这个冬天到现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做新专辑，偶尔有演个出什么的。 那所以其实说这些，我觉得一般你上所有的节目肯定都是这一套话。我今天在十点打录机想听一点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 那不一样的我是不知道能不能说呀。 这么说吧，除了演出之外，比如说写歌啊，还有包括创作啊，还有那些日常，你都是比如说一天假如今天没有任何的任务，没有任何的就是比如说什么演出的安排呀，录音的安排呀，还有那些不得不去做的安排， 明白， 一般会去怎么来度过一天呢？ 那这种选择性就很多了。我可以选择各种方式来荒废掉这一天，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嘛，作为一个创作者，他需要有荒废的时间，才能让有人有更多的这个感悟。 荒废时间。 对， 这个好像有前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就是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的那种概念哈，就是虚度时光的概念。 对，其实也不是虚度，就是在其中体验到了快乐。 那你一般都怎么荒废啊？教教大家。 有很多，比如说我出去溜达一圈，或者是开车转一圈，或者是去这种公园或者河边风景好的地方待着。也有可能去和朋友在一块儿，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因为我的这些朋友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种。我自己也不是说特别的善于或者喜欢交际，更多的时间喜欢独处，也有可能在家玩一天游戏这种，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中也有喜欢与人这个争强好胜的一面，这个是对这种性格我喜欢在游戏中进行 释放 它，因为我如果认真的去玩哪样游戏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厉害的。 那音乐呢？ 音乐就暂时不想的。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会在音乐当中和别人比较吗？就是说 不会 啊。不会啊， 不会，因为音乐和这种竞技是完全两码事儿。 你觉得区别在于哪里？ 区别就在于这个音乐是完全忠于自己内心的，我认为应该是这样，但是竞技就会有对针对对方的准备， 也就是说可能音乐当中是没有对抗的，更多的是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想要去表达的那个部分。 对，就是真正的好的音乐应该是真正的内心的声音，而且是不一定是一个人内心的，而且有可能是很多人的内心中的共同的声音， 所以它是没有高下之分的。 有境界和这种手法的高下，但是对，但是这个不属于竞技。 好像解释得越来越清楚了。 对。 但是说了这么多，我想其实接下来我们又要开始进入到音乐的环节，但我想因为好戏在后面，我们今天有一首歌我差不多听了，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差不多已经会唱了，所以就证明这首歌很深入人心，而且特别适合十点打录机，在十点打录机来播放。 名字就很适合。不信的话一会儿你们听听看，所以可以让宇昂先准备一下。 好， 我们先听听别人的歌吧。 好，可以。 让我想想听谁的呢？你说音乐没有高下好坏和段位之分。 那有啊，我刚才说有这种、 啊、对有，但是不是竞技。所以我们来听听另外一个女歌手的歌吧。 好， 也用吉他来作为开场，因为我们今天就要这样氛围。 是脏的天，是灰的梦，是我的心是苦的。楼是宽的夜，是冷的灯，是亮的人是醒的。我是午夜的行人，被寂寞抓住拷问。你是无影的星辰，照亮整夜的风声。 好在，来自陈粒，这个怎么样？ 刚才呢，这首歌吗？ 对啊。 哦，哦，挺好，挺好听的。 感觉怎么这么的敷衍呢？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听上去让人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啊，所以一般来说，你要是给人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去形容一首你特别喜欢的歌？ 那不一样，就是得看这个歌是什么歌，但是就是一般情况下肯定会用这种用一个好字就形容了 啊， 因为这个好是所有都能形容的，所有好歌都能形容的。 那你一般如果要是给别人，我不知道啊，就是一般像我上学的时候喜欢的某首歌要推荐给好朋友，就会说我跟你说我最近听了一首超好听的歌，一定要 差不多， 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吗？ 对，我会强烈的推荐，墙都裂了那么推荐。 把墙推裂的那种推荐， 对， 是吗？ 因为我感觉我认准的歌肯定没错，我一定要推荐给别人。 哎呀，那我觉得我们要相约下一次了。下一次我想宇昂可以来这儿，不仅仅是一个嘉宾的身份，还可以是一个推荐好音乐的人的一个身份，也就是不仅仅是一个音乐人，还有带着好多的你喜欢的音乐和那些音乐小伙伴的那种状态过来。 好啊。 嗯，那如果你要用形容词来形容自己的歌， 嗯， 你会怎么给？ 形容自己的歌的话得分哪首，因为有些之前的作品我自己也不满意，但是自己满意的作品我也会强烈推荐给别人，把墙撞裂也要推荐给别人。 不满意的情况是当时就不满意，还是之后再听会觉得不满意？ 之后，因为当时肯定是满意的，当我没写出一首新歌以后，我都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但是有一段就是不理智的这个时期，当过了这个时期，再反复去听，再审视自己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缺点还挺多的，自己需要这个进步的地方还很多。 那你是那种就比如说把歌做出来之后一气呵成，然后就不改了，我就要这个版本，因为那是我当时最真实的一个状态，还是说我会反反复复精细打磨，最后变成出产的一个成品？ 都有，就是有那种就是刚写出来就觉得没问题，就觉得这歌已经很完美了，然后也有那种写完以后觉得不够好，然后再反复去修改的。还有就是我写词儿的时候，就是写词儿有的时候会反复的去改，曲子倒改的并不多，因为曲子好多都是一瞬间的这个灵感。 对， 嗯， 那反观回来那些曾经出产过的这些作品，你觉得让你自己满意的更多的是那些一气呵成的，还是反复打磨的呢？我很好奇。 更多是一气呵成的，曲子是一气呵成的，然后词有的是反复打磨的，词我觉得有必要反复去推敲一下，但是曲子呢，更多的是一气呵成，然后自己就觉得满意。如果曲子也反复打磨的话，那可能未必是一首好歌。 所以其实音乐性那个部分，或者旋律的那个部分，它更多的像是一种感性的部分。 对，瞬间的灵感。 对，所以它其实是顺着当时的那种状态就喷薄而出了。 对， 但是歌词的部分它好像是理性和感性的一个结合，因为有文字嘛。你说 对，没错，就是歌词呢可能有那种比较理性的歌词，也有比较感性的直接直抒胸臆的那种歌词都有。但是更多的呢，我觉得有些歌词还是能够值得推敲值得反复去寻味的，这种歌词能更好，能它的寿命，它的这个持久力能更强一点。 对，刚才其实我想说歌词它是偏理性，并不是说没有歌词是那种特别感性，让你听之后就好像在深夜当中哭泣，那就很感性嘛，它造成了一种感性的感觉。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在讨论的就是歌词，写歌词这件事情可能是理性大于感性，感性是那种状态是感性的，但是在推敲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夹杂了一些理性的成分，就好像其实语言文字在我们看来它其实是一种沟通的工具，所以它其实并不像音乐旋律那么直接的去给到你。 对，反正更多的歌词还是需要这个去理性的去构思它，有一个建筑。 所以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毛病，就是我是不太注重歌词的。我听歌 也不是啊， 我说我 不都这不能算毛病，有些人 毛病啊， 不算，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个感性的东西，每个人每个写歌人都不一样，每个听歌人也都不一样，他们喜好和偏重都不一样。 我就喜欢你这种包容的心态。 对， 因为你知道作为一个电台 DJ， 你要有这种歌词的这种哪怕是背诵功力或怎么样，有一段说出来之后就会打动对方，然后让听众觉得直抵人心，在深夜难眠。但是我就好难去背下来那些歌词，除非我要学唱这首歌。但是我会觉得现在会觉得歌词还蛮重要的，它可能是一种 让你去更了解音乐人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对， 是一种沟通的桥梁。 对，其实很多音乐人包括我，就是创作到中期以后，就是创作一段时间以后，都会觉得发现歌词会更重要。 所以我进步了是不是？ 这可能是状态吧。我觉得你一直很棒。 嗨，这就是求表扬。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在想我们要不要把接下来刚才一直在和大家啊反复酝酿然后反复和大家吊胃口的一首歌把它唱出来。 好，也是我最近的发的一首新歌，叫抱影而眠。 我们先唱歌再聊天。 无助的情书，我独自唱一首歌，独自乘坐末班的地铁，等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影而眠。等春天，等夏天，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影而眠。如果北岸是一张门票，我已经逃票逃了许多年，我独自趟过青春迟暮，独自经历了时间，我独自经过离别，独自乘坐末班的地铁，等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影而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影而眠。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影而眠。我在独自等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影而眠。就会冬眠，抱影而眠。我就会冬眠，抱影而眠。 再给半日时光一次机会，你猜歌名是什么？他说歌名是等待吗？刚才这一看就是半路进来的。 对，刚才我说了。 对，所以再给半日时光一次机会，你猜这是什么歌，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我们还是挺好猜的，我觉得是吧。然后还是猜错了，不好意思。我们要非常隆重的介绍这首歌，因为刚才还有像霸道哥说好听，然后特意还因为你关注了我们十点大陆机，所以谢谢宇阳带来的人气。 谢谢你支持，你是很有品味的人。 这首歌的名字叫 抱影而眠。 对，抱影而眠。那现在因为我们上半时段的时间 马上就要结束了，要进入广告时间，所以呢我们再给大家留个悬念，继续吊大家的胃口。我其实也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的初衷和它的一个经过，以及它想告诉大家的抱影而眠的那些话。所以今天马宇阳来了十点打洛基，让我们进一段短暂的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好，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哎，怎么为什么哎哦，不好意思啊，好像我们现在稍等，让我进个片花吧。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这是什么？调情之歌吗？ 调弦之歌。 调弦之歌。好，我可以把你的这个小调音台先拉下来，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调琴了。不过没关系，你介意大家听到你调琴的声音吗？ 嗯，没事，不用调，我琴在这个一进入状态都是准的啊，毕竟是我的琴啊，他听我的。 天哪，感觉好玄学啊。所以我们的上半时段非常非常刷刷的很快的就过去了，接下来我们又继续可以聊天了。说到抱影而眠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嗯，就是这首歌特好听。 完了。 没有，就是这首歌呢是我前段时间的一个就是很快写成的一个作品，然后先把曲子写成了，但是这个词呢一直想写一个这种风格的，但是我自己一直写不出来。在有一次在这个我在用这个听歌软件听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作词的比赛，然后我在众多投稿的作品里头就找到了一首。 是他为这首歌 不是 曲量身定做的吗？ 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开放式的自由的一个作词比赛，是在一个听歌软件上的。然后我就把这个词就往里填了填，我觉得特别合适。 嗯，我也觉得，而且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等等秋天等到冬天，就是有一个 对 那个间隔。 对，我觉得这词写的也既简单又好。 所以其实歌词不一定非得是那种特别华丽的，然后你看完了之后也觉得哇，这个人文采好好，我肯定写不出来。 对， 其实有的时候好的歌词是你会觉得好像每一句话我都能写出来，但是我就没写，然后但是他替我写出来了。 对，有的时候往往是越朴素的歌词是文采是越好的。 嗯， 说明他功力更深厚， 因为他用普通话，不是， 对， 用 普通 的 话， 对， 就能说出不普通的话。 是的是的，用普通话就能说出不普通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谢谢大少爷董事长的关注，然后还有刚才还看到了梁某人的关注，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就在屏幕下方，马宇阳来了。他是我的一位算是一年一度，这跟那个什么国庆节什么都差不多哈，我们的见面的日子跟就是一种值得庆贺的时间。 对， 因为其实宇阳也说了，我们是属于君子，他自己属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种。 对，哎， 巧了，我也是这种人。 对， 就没事儿不联系， 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所以其实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在十点钟的这个时间，在 FM98.2， 这是一个我们新相遇的一个平台，因为之前不是在这儿见。 对 对， 之前那个频道我还挺怀念的。 怀念啊。 对， 不行，你现在在这个频道得重新说来。 我现在特别喜欢北京青年广播，希望大家一起支持北京青年广播，我们都是有能量的青年人，加油。 感觉你的这个状态切换的好快啊，不得不佩服。所以知道了吧，其实宇阳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有号称音乐界的段子手的这样的美称的，是有这样的美称的，是吧？ 是的，就是可能大伙儿都喜欢这样吧，但这也是我生活就是自己的一面嘛。我喜欢和大家开玩笑，但是我在唱歌的时候绝对不会有半点含糊。 对，就是该认真的时候认真。 对， 然后该放松的时候放松。 对， 这是很好的状态。那 我不知道，刚才在听你说开玩笑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画面，就是小时候的你会自言自语吗？ 嗯，很少。 哦， 就有的时候吧，可能每个人都会这样，就是就是在想到自己比较尴尬的时刻的时候，会自己自言自语几句，为自己解除尴尬。我觉得自己这种性格，我现在想起来特别逗。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到现在还是这样。 有例子吗？ 有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我在，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比如说是唱歌的时候唱错词的时候，然后我这个事儿呢， 就会变成说唱吗？ 不是，我会哼过去，因为我在台上还是比较这个，就是应对自如的。 嗯， 然后但是这个事儿我自己一直耿耿于怀，等这个事儿过去很长时间了，然后别人都没不觉得怎样，但我自己有点过不去我自己心里这道坎儿，然后我就会，回想起的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尬，自己特别的这个弱智。然后我就自己会一想起这事儿，我自己使劲喊几句。 你会怎么喊？喊什么？ 就是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是在脑子在想什么，我就会说什么。 哦，真的吗？ 而且就说完这句话了以后，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当时在说的是这句话，我再回想一下，哦，原来我还说的这个话。 天啊，这个也太神奇了吧！ 不神奇，我觉得这是我的心理疾病。 这不是疾病。不，你不能一下子就把它归到疾病。就算知道我现在在上心理学的研究生，也不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病人来看待。没有了，开玩笑。其实我觉得听上去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去化解尴尬的时刻。 对， 比如说当我特别尴尬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不停地说话。 对，有时候我也是这样。 是吧？ 但是现在我已经就是练的内化到，就是无论什么尴尬的状况我都能够应对自如了，就是但是就是可能对方会觉得特别尬，然后我会非常微笑的去面对这一切。 明白了，就是其实是练就了好的心态，而不是好的应对方法，是吧？ 对，但是也有自己觉得自己尬的时候，那个不是在当时可能就没化解，这是在过去，就是在过后很长时间后，我会自己给自己化解。 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好的心态啊。这么看来你应该暂时不需要我，就是心理学的方面的部分。可以了，你可以自愈了。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想说跟打交道这个部分呢？其实音乐人之间也是有很多的合作的，尤其是自己觉得特别欣赏的人，就想说可以跟他合作就好了。 对， 比如说最近应该是六月份的时候的那首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吧？ 倒将行。 对，你自己说。 这首歌呢是这个花粥的一首，花粥和我合唱的一首新歌。然后他因为他可能是我的这种，因为我是一个词曲弹唱编录混七项全能老司机，他可能看中了我这个编曲这块这种卓越的才能，然后就联系到了我，然后我听了这首歌我非常喜欢，然后就于是我就提出与他合唱，然后他就欣然接受，他可能迫于我的魅力的压迫，他欣然接受了，然后我们就合唱了，非常非常愉快的合作了这首歌，发出去以后呢，这个这传播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现在这首歌传播的是非常广的，我自己也非常高兴， 很热烈，感觉你这段话特别的，我觉得很开心，感谢。 对，互相感 谢 吧。 感 谢 CCTV， 我也挺感谢花粥的。 那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好吗？ 好的， 听完了之后我们继续聊。这里是十点答录机，不要走开，因为马宇阳来了。倒将行来自花粥和马宇阳。哎，有什么想说的吗？ 大家好好欣赏。 借过九重城关，我坐下马正酣，看那轻飘飘的衣摆，趁擦肩把裙掀， 踏遍三江六岸，借刀光做船帆，任由水尽头了断山，把刀劈你四眼， 尘封素雪多年，我与虎谋早餐，拎着挑俗的鱼线，问我龙几两钱， 楚中大 春宵艳阳天，待到梦醒时从睁眼，铁甲寒意凛冽， 夙愿只隔一剑，故乡近似天边，不知何人浅唱弄弦，我彷徨不可前。 花粥和马宇阳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马宇阳。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马宇阳，你自己给自己鼓鼓掌。 自带掌声。等会儿我帮你把那个这个打开，我就嗨，又来了一遍。等会儿，来，好，鼓掌欢迎一下著名唱作音乐人马宇阳，欢迎。 我自己再鼓鼓掌。 这样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掌声真的加起来也还是稀稀拉拉的。然后就在刚才播道降行的时候，我终于想起来，好不容易在直播之前我们各种姿势摆拍的照片还没有发出去，我们的直播帖还没有发出去，然后所以就在节目进行了一半的时候把它终于发送出去了。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可以关注微博一块儿节课堂，块儿的话音碎记得是六个字，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非常做作的照片了。是因为我觉得需要让宇阳把自己的实力包袱丢掉，然后把偶像包袱捡起来。 对， 所以我们是照片为证的，对不对？ 对，哪个骗是骗人的骗吗？ 没有啊，这个在你看跟我一块儿读照片，不是照片哦，不然的话，对这个 那应该是照片，然后没有不骗人， 不是这个字的读音啊，是照片。 哦，那您比我专业多了。 没有，我才给你在做普通话小教程，没有开玩笑。但其实他在读，对，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照片就是医生了。他只要有儿化音他就是医生，他如果没儿化音呢他就是照片。所以我们是照片还是照片呢？ 照片显得更随意，怎么拍都那么帅。 对，真的是。所以我们其实是不经意的选了两张，在众多的100多张照片当中。对，嗨，开玩笑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尬？接下来要听歌，要听宇阳给我们继续来唱歌。那在唱歌之前，我想其实刚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十点答录机当中表达了对宇阳的爱，有分享的人，比如说， 谢谢大家，你们都这么有品位吗？ 对呀，真的，十点答录机的听众向来非常有品位，因为他们的品位是被十点答录机播放的歌曲所调教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 还是您有品位？ 没有了，但是我请来的嘉宾比较有品位。现在没有音乐，没有电乐，所以我现在在说什么都显得特别的。 我电一下。 好啊，来，特别好。好像听着这样的音乐，就忍不住想要诗朗诵。你想要配合我吗？ 可以啊。 但是接下来就可能是一个搞笑的段落了。我们还是回到音乐本身吧。其实宇阳，我觉得算是一个，你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勤奋的音乐人吗？ 嗯，我觉得自己从这个之前吧一直是特别勤奋的，这个绝对不是在吹。但是呢，在这个推出了两张专辑以后，我发现从今年开始我 不像以前那么勤奋了，我觉得有点不知道是年龄比以前大了，还是想的比以前多了，杂念比以前多了。我不太喜欢自己这个状态，我还是喜欢自己特别干劲十足的那个状态。 你的这些杂念方便分享吗？ 不是太方便。 好，就喜欢这种言简意赅的拒绝。不过其实作为旁人的话，可能会对很多的音乐人他们的创作的状态啊等等会有一些的猜测和想象，但是却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去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自己，能够去接受它，享受当下这个最好的时候，其实就蛮好的。不一定非得我，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忘了是看一个什么电影，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哲学，所谓的哲学就是生活哲学，就是不努力的哲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未必非要干劲十足，非要去做出一个什么轰轰烈烈的结果来。有的时候能够放过自己，在某些时候允许自己不那么努力。 有些时候可以放过自己，但有些时候不能放不过自己， 就是绝对不能放过自己。 不能放过自己，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人的这个追求啊是可以去争取的，但是不能强求。只要不是强求的，这个争取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必要去做努力的。 所以其实是不强求，没有执念，但是要执着。 对，就是但是这执着呢也得看是这个方向是不是好的。 你觉得自己一直在对的方向，在好的方向上吗？ 就我个人觉得是，当然别人可能觉得不一定是，我自己觉得是。 别人， 对， 朋友，家人， 都有吧。别人可能都会有不同意见，但我自己没有。 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音乐人来说，你刚才说有一些所谓的杂念，有一些想法，未必是可以通过语言的方式去把它分享出来的。 对，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听，仔细去听他的歌，仔细去阅读他这个人，你是可以从当中发现一些。 对，那肯定的。因为有些东西可能用语言还是真说不明白，但是从这个歌曲，从这个音乐中呢，有的时候就通过一个细节，这个几个音符就能感觉出来。 那我们要不要继续感觉感觉？ 行，那感觉一下我内心中特别隐晦的一面。 好，因为或者说感受你内心当中特别鲜活有冲劲的那一面。 有冲劲，同时也隐晦，其实我只能通过音乐来表达。 来吧。 好， 那介绍一下。 这首歌叫鲜活。 所以上一次的鲜活如你其实就是以这首歌来做一个引子的。 对，以这首歌作为引子，也是作为一个主题曲，这是我比较代表的一首作品，也是我歌里头比较少数的我自己又喜欢大家又喜欢的一首歌。 为什么是少数的自己喜欢大家又喜欢？像刚才那两首歌你自己不喜欢吗？ 有些歌我自己已经不喜欢了，刚才那两首还可以吧。对，但是可能大家呢更多会喜欢这种比较 朗朗上口 容易欣赏的歌。但是有些我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可能 反而不是这样的。 对，好多人都不喜欢或者没听过。 那这首歌就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差不多，这首歌差不多是这样。 来吧。 好，就是一首比较伤感的，算是内心的感情戏。 好嘞。 走在路上没回家，走到哪儿能看见高跟大腿和丝袜，穿行在一个一个的十字路口，我没有回头张望啊，因为他们都一样啊，没人了，可能也睡 享受蹲坐在马路牙，我拥有很多美丽的错过，不像你在渴求那么复杂，忽略我鲜活的心脏和黄瓜。我想到床上你妩媚香艳啊，那是怎样鲜活的日子啊，你在高潮在祈求，你在扭动挣扎，你说这代价太大太难了太难了。天亮了，扫走我眼头的淡漠，戳了我几下，好像在对着一个傻子说话，孩子回家睡觉吧，我也没有办法，就算你有个鲜活的心脏和黄瓜，我真想夺走它，一下一下挥动的扫把，扫走你的忐忑焦虑和我的害怕。拥挤的人，飞驰的车，都来不及趁着朝霞，冲镜头直成白骨，这代价太大。你不相信我吗？射出威力的我，失望而憧憬，长夺的刀伤它不属于我俩，我的磨难会让我潇洒，你快看看我吧，抓住他，他就在这儿啊。 天晚了，现在是22:53，但还不算太晚，我们还可以继续聊聊，和马宇阳一起，带着他的音乐，带着他的故事。一般你写歌都在什么时候写？ 不一定，就是一般会在睡前写，但是我这个睡前呢是睡觉时间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是晚上，有的时候是白天，而且我睡觉的时间。经常是这种第二天比第一天晚上一个小时，这样就是一直往后倒，这样 啊、然后过了24天之后再会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起点， 差不多，对，差不多，对， 好吧，看到很多在10点打录机，直播间的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江南静儿、大冈水、山水木兮，还有正常的神经病，这名字起的。还有长发未及腰等等等等，欢迎你们进入到10点打录机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和我们一起陪伴大家的是音乐人马宇阳，刚才他跟我们用音乐来做了陪伴，然后还有他的并不冷的笑话对啊，就是段子嘛，一个一个的段子，就是人称段子手的音乐人马宇阳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到现在差不多快要结束了。按照正常的程序哈，一般都会有最后一句话、最后一段话吧、如果把这个时间留给你，你会想说什么？ 啊，这个问题问真突然这我也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是吗？那没关系、这样吧， 我酝酿出来了，已经 酝酿出来了，好， 毕竟我思路这么敏捷。 好嘞，来， 我说我是鲜活的，我渴望鲜活的你。 好嘞，这个我之前在鲜活巡演的时候就听过了，哪酝酿了？ 对啊，但这句话其实就已经酝酿了20多年了。 说得好，那就放过你吧。 好， 嗯， 这也是内心的最真挚的一句独白。 好，那我们就把这句独白献给所有在屏幕前在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的鲜活的你。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马宇阳来了，所以刚才什么歌没听清，特别想再听第二遍，上网上搜搜应该就能搜得出来。而且好像很快在9月份的时候，如果大家在北京的话，还可以听到马宇阳的一个现场，有一个、 对，有一个小型的不插电的演出。 嗯，算是巡演的第一站吗？还是 不是？今年不巡演， 今年就是彻底的，你想就你说的那种不努力 的 状态 的。不，要做专辑， 嗯， 要做专辑。 嗯， 已经做出几首了。 好，听你的、嗯、接下来再听应该就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很多不同的侧面的马宇阳，就好像速写一样，不同的角度。 对， 好，那最后一首歌还是宇阳的歌吧。我刚才看了看， 好， 因为我这歌单上只有这首了，那我也没得选，我就把它播给大家来听。刚好也是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光亮指引你，给你一点点的希望，哪怕它微弱如烛火。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 我是马宇阳。 哎，好押韵啊。 对啊， 才发现刚才就应该开始的时候这样来介绍。好，我是杰克堂，他是马宇阳，希望马宇阳在下次还可以来做客十点答录机。各位晚安。 晚安。 灯火阑珊的时刻，有一团烛火仿佛对你诉说，这他的脆弱眼中泪先而过，这一团烛火是你也是我，让得意忘形的我被黑暗俘获，让我尝尽失落，让我难过蜷缩，深埋在土地的迷惑被光明触摸，是灵魂的炙热如炽如梭，时光匆匆划过，手捧着烛火让我快活，一直快活，孑然是什么，熄灭之前它会诉说，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马宇阳的